时光，一半年少，继续痴狂。

总是怕对方对自己冷淡，再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，能不能不要太情感？ 你对我不了解，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，又是给我让我不安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？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你不应该那么说，说什么我爱的人不是你， 你不要再胡乱猜测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锁， 上了锁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。 有谁 没完没了，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。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，

相守。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？一辈子不够，有两个来世相望，是不是就能够？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？一辈子不够，有两个来世相守。我想你想到梦里头，我要忘你忘到什么时候？一辈子不够，有两个来世相望，是不是就能够？

此时此刻我已经几乎无法承受，爱情和梦想曾空，每天站在窗前看那枫叶片片坠落，我的尽头是否像那枫